史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姓沈，这是南定，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处理完了荆州的事宜之后，又想起了刘备，于是向谋士们询问。军师荀攸汇报说，刘备正在撤往江夏郡，走了一个来月才走出300多里，这让曹操也颇感意外。那么刘备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慢？这曹操派兵去追，又能不能追得上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行军军师荀攸、荀公达抱拳躬身施礼，丞相，只因为刘备带着新野县的老百姓，带着樊城的老百姓，经过襄阳之后，襄阳老百姓一部分逃出襄城，跟着刘关张弟兄够奔江陵。老百姓携老扶幼加在一起，已然是10数万了。刘关张弟兄带着这些老百姓携民渡江，每天只走10里，所以离开襄阳只有300里地，走了时间1月有余。哦，哈哈哈！曹操点了点头，众位先生，列位将军。先把曹髦大兵南下，前来打仗，要夺取荆州，夺取江东。而刘备、刘玄德带领百姓大搬家，这是军家之计，焉得不败？要怎说，曹操确实是个大军事家。我曹操干嘛来了？打仗来了。我要得荆州，我要灭你刘关张，然后过长江灭孙权，一统大汉江山。可刘备干什么呢？带着老百姓大搬家。这是军家之计呀，带着百姓搬家，你这仗怎么打呀？焉得不败？曹操这一句话就击中了刘备的要害。你带着老百姓走，你怎么走啊？大人哭，孩子喊，搀着老人，这个病病歪歪，那个哭哭咧咧。再说刘备带着10几万百姓，而刘备、刘玄德的兵才有多少？3000多人。曹操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带着百姓搬家，兵家之计，焉得不败？仲达呀，急速捉拿刘备。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自己的所有战将，又看了看荆州归降的战将。蔡瑁，丞相，文聘何在？曹操发现了荆州归降的战将当中没有文聘。蔡瑁躬身施礼，丞相，我派人前去换他。好，速去速回。蔡瑁马上派人够奔文聘的家，把文聘叫来了。文聘上前施礼，拜见丞相。 为何？现在才到，那曹操就伸直下来了。我来到襄阳，你们全都归降了，为什么你现在才到？文聘站在曹操面前，深施一礼，丞相，我文聘在荆州牧刘表手下为臣，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净土，心实惭愧，不得早到耳。文聘说的自己的道理，说我是刘表手下的臣子，刘表是荆襄之主，我是刘表手下大将，我身为臣不能保君，就是让刘表刘景升或者是他的儿子刘琮能够保其净土，能够保住荆州事业，我心里边惭愧，所以不能早来见您。曹操一条大直，真乃忠臣也。对这样的人曹操敢肯定忠臣，为谁想？他得为刘表想，我是刘表之臣，我不能保着刘表跟他的儿子保住荆襄的地面，我没有脸，我惭愧。曹操点了点头，一条大直，忠臣也。文聘将军，姑给你5000铁骑，限你一天一夜前去追赶刘关张弟兄，不得有误。遵令。曹操是个很痛快很明白的人，既然是这种人能够保住刘表，保不住刘表就觉得心里惭愧，现在归降了，你派他，他已然来见我，那就是降将了，派他他准去。所以曹操很明白，让大将文聘带领5000人马一天一夜追赶刘备。文聘一声遵令，5000轻骑兵干嘛追赶刘备一天一夜。所以您看《三国演义》，您得仔细看。刚才我说了，刘备刘玄德带着残兵败将跑，带着老百姓已然走了1个月有余，走了300多里地，一天只能走10来里地，走得快点10几里，走得慢的7、8里。而曹操传令是一天一夜必须追上，300多里地啊。骑着快马，大将文聘因为他道路熟悉，为什么让他开道呢？因为他是荆州的战将，道路熟悉，带着5000轻骑兵长驱直入往下追赶刘备，人家走了1个月了，一天一夜得追上。要怎么后来诸葛亮说曹操的兵将如强弩之末，事不穿鲁缟者也，说曹操的兵将没什么可怕的，强弩之末啊，咱们中国人讲究射箭，百步穿杨啊，100步这箭很有力，如果超过100步强弩之末，您就挂一张葱皮儿这么薄的绸子，箭头扎上之后吧嗒就掉到地上没劲儿了。曹操一天一宿追赶刘备刘玄德，等追上了也就没劲儿打了，也就是刘备没兵没将，如果刘备只有几十万大兵，那曹操就打不了了。所以曹操传下命令，让大将文聘带着5000兵一天一夜追赶刘备。文聘一声遵令，马上调起5000精兵离开襄阳，顺大道追赶刘关张弟兄。曹操传下命令，大将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李典、于禁、张辽、张贺分几路大兵随后追赶刘备，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几十万大兵啊，有点襄阳起兵唰的呀，往下追赶刘关张。如果说刘备刘玄德这时候要真把江陵拿下来，曹操还不好办了。虽然说刘备人少，但是刘备那儿有关云长啊，刘备那儿有张飞有赵云呢、啊、再说有诸葛亮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千兵将站住江陵，曹操就没办法。可是现在刘备走得很慢，没到江陵呢，让大将文聘开道，几十万大兵往下追赶刘关张弟兄。刘备走到哪儿了？刘备快到当阳县，刘关张弟兄往前走，诸葛亮说：“主公，坏了，二将军关云长跟着孙乾、孙吴用够奔江夏去，面见大公子刘琦，请刘琦赶下出兵，到现在兵还没到，没人接住咱们，没人敌住曹兵，怎么办？”“是啊，我也着急呢，孔明先生，不然的话你跑一趟吧。当初你救过公子刘琦，刘琦活了， 你要亲自去一趟，公子刘启感念你活命之恩，肯定他能发兵。军师，你就辛苦一趟，我让我儿刘峰派着500兵护送你前去，如何？好吧，那我就遵主公之命，我告奔江夏郡面见公子刘启，请刘启马上发兵。有专家就评论了，说这么大一军事指挥家在关键时刻当上联络员了，对不对？确实不对。诸葛亮这时候离开刘备到江夏郡找公子刘琦去了，这怎么办呢？诸葛亮带着公子刘峰500兵走了，本来刘备刘玄德就剩3000多兵了，关云长带走500，又让诸葛亮带走500，刘备身旁就剩2000多人了。啊，罗贯中先生很向着刘备，说刘备刘玄德带着2000精兵啊，哎，精兵的啊，看起来他是站在捧着刘关张的这立场上写的三国，带着2000精兵。诸葛亮走了之后，刘备刘玄德心里很乱，让赵云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保着甘夫人糜夫人，保着小公子阿斗张飞断后，其余的也就是简雍糜祖糜芳了，没人了。这些人带着2000精兵啊，我也说精兵啊，跟着刘备刘玄德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哗，一阵狂风遮日，刘备刘玄德一勒马抬头这么一看，本来挺红的太阳让这狂风这么一遮，狂风遮日看不见太阳了，这马啪前蹄一抬，稀哩哩直叫。刘备心说坏了，大难临头，见先生主公，你给我站上一卦看看前景如何。张飞在旁边这么一听，还前景如何呢？那么有人问说，张飞断后，张飞怎么听见了？你想2000人断后才离多远呢？其实张飞就紧挨着刘备呢，也就往后瞧着点，2000兵一掉个能打仗。刘备刘玄德一看狂风遮日，让简雍给算一卦，简雍会算卦啊，你看看前景如何。张飞心说，大灾大难呢，能有好吗？这还算呢啊， ABCDEFG、啊、算完了，主公您赶紧弃百姓而走吧，带着这些老百姓咱们走不了，大难当头。哎呀，老百姓扶老携幼，又打新野到樊城，又打樊城到襄阳，现在跟着我，我岂能忘了百姓是人之之本呢？我怎么能把他们给扔了？你看他们哭声震动天地，是啊，他们震动天地，咱们可跑不了了。如果您不放弃百姓，大难临头，哎，临头就临头吧。嘿嘿，算他何用？张飞心说白算。刘备右手往前一指，前面是何地也，认识道的过来了，主公前边是当阳县，那座山呢？那座山叫景山。好吧，你我君臣带着百姓就在山前歇息一日。老百姓奔着景山这儿走，您想想，10多万老百姓，那哭声没法小啊，哭声震动天地，那孩子哪管这个呀，这当爸爸的给一下，别哭了，一会儿曹操来了，曹操是谁呀？他不知道。那老头老太太有明白有不明白，大部分都不明白。好家伙，跟着刘备这走啊，哭声啊都听不见话。好容易到了景山，天也黑了，什么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您想想，建安13年秋7月丙午日，曹操大兵南下，到9月底才到了新野县，从新野县往这边走到樊城，然后过江到襄阳，现在刘备又走了一个多月了，已然该给暖气的时候了。晚上凉风这么一刮，能带多少被窝呀？哭啊，冻得哆嗦呀！刘备睡不着觉，好容易扶着马在旁边这么一迷糊，倒倒，啥呀？大刘备呀，捉诸葛亮啊！刘备刚一想，诸葛亮搬兵去了。刘备，你哪里走？哎呦，找我呀！愣了愣，赶紧弄四张阵等，班杆上马。张飞这2000兵齐队了，就瞧见前边曹操大兵来了，当中间掌旗官，高脚大旗，大 旗上一个字文，文凭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枪，刘备哪里走？刘备才明白过来，文凭，你败家之将，你背主之贼，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刘玄德吗？这事就该着啊！你要碰见许褚，没这点功夫跟你废话，啪过去一刀就把你剁了。这文聘是个有脸面之人，所以你看您说书吧，他刚才晚来归降曹操，说我都没脸来见您，我心里很惭愧，因为我家主公保不了疆土，我身为战将，我对不起我主公，所以他是个要脸面之人。刘备一刺他，他才明白，你背主之贼，你归降曹操了，你有什么脸面跟我说话？这文聘还真直溜含着马一拨头走了。后边的战将不知啥呀，夜里似惊天，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火狼军，就把刘备这2000兵团团围住了。刘备刘玄德就看见张飞胯下马掌弓枪这打起来了，刘备没办法呀，曹操这些兵将都奔他来，都认得他呀，谁不认得刘备呀？刘备只好硬着头皮前去迎敌，伸手把两支箭那么一举，曹操兵将那么一看，嗯，以为这宝剑是特出的，其实不知道，刘备胳膊上。那呀，那刘备呀，迷奏迷方简用，虽然是文职官员，但是上阵您爹也能来两下的。大家伙这头傻呀，昏天黑地，还有灯球火把呀，没地儿找去了。这一阵大杀大砍，刘备刘玄德一看旁边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曹操兵将往前拥，突然间张飞高声喊嚷：“大哥随我来！”哎呦，三弟我跟着你。他不跟着张飞也没辙了。张飞叫着大哥，张飞马一拨头，掌中丈八神兵在前边带路，刘备刘玄德掌中双股剑在后边奔三边路就扎，奔胸口就杵，就这样跟着三弟闯出重围。咱们说书不说废话，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杀出城围，天已然亮了。大哥，三弟呀、啊！刘备再往旁边一看，可傻了，刚才2000精兵呢，现在就剩300多人了。刘备这数学还真不错，一看就数出来了，300多人啊！三弟呀、啊，四卢将军呢？不见了。简雍呢？不知道，迷奏迷方的，不知何处去了，谁都找不着了，就剩下张飞、张翼德，就剩下刘备、刘玄德带着300兵。哎呀，因为文聘带着这些兵将，直接够奔东北方向了。如果文聘下狠心，刘备就死了。刘备、刘玄德看着张飞，眼泪都下来了。大哥，您怎么就会哭啊？我不能不哭啊！你想想，10数万老百姓跟着我刘备刘玄德，心念我刘备，我跟着百姓一起走，没想到这一夜睁眼看来浑身是血，血染征衣，百姓哭天喊地，众战将不知何去何从，家小也不见了，就是土木之人焉能不悲啊！哭也没用，不哭了，哭也没用。刘备、刘玄德真着急，都找不着了。哥俩正着急呢，突然间，对面来了一位，这谁呀？哦，看出来了，自个儿的小舅子糜芳。主公，你身上是何物？剑呢？剑呢？10数之剑，军医官何在？还找军医官呢？张飞过去了，伸手就拔。慢着点，将军，我死倒没关系。主公啊，没想到赵云归降曹操去了。张飞这正给他拔剑呢，一听赵云归降曹操了，剑也不拔了，伸手砰！你慢着点，疼死我了。我来问你，赵云哪里去了？我眼瞧着他骑着马奔西北方向走了，他归降曹操去了。刘备 把脸往上一沉，子龙将军跟我心如铁石，不准你胡言乱语。哎呀大夫，赵云看见咱们君臣眼看一败涂地，他归降曹操寻找荣华富贵，待我追上前去扎他300钢枪。哇呀，你怎么又吓我一跳啊，我都快吓死了。三弟呀，难道你忘了你二哥深入曹营啊，斩颜良诛文丑之事吗？你错怪他顾城会团圆之事，你好好想想，千万不能错怪子龙将军。哎哎，大哥，待我追上赵云，生擒活捉，将他扎死，你可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张飞根本不听，马一拨头，来来来，随我来。这点兵啊，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还是跟着张飞好，张飞比刘备能力大，能有条活路，唰的一下跟出去20多个。张飞张翼德带着20多个兵往前跑，这20多个兵全都骑着马的，快呀，部下都追不上。唰，张飞会选地儿，来到长板桥前，往西边这么一看，坑杀荡漾，土气飞扬，老百姓哭啊。张飞一看这儿不错，回头一看一大片树林，嗯，你们要张飞聪明一级，心诚一计，起重，唰，28个骑兵勒住马了，齐队，28匹马排好了，大家伙往这一站，三将军您传令吧，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5、6、7，最后报到28，好。你们28员兵士给我下马，大家伙拽着离鞍下马了，手里有刀斧，您瞧我们都有刀，把那树枝砍下来捆到自己的马尾巴上，当兵都不能不听的，三爷什么脾气，说打就打，气势咔嚓就砍，砍完了没带子呀，腰带解下来，哎，腰带解下来，把这大叔叉子就捆在马尾巴上了。28个人，28匹马，28乘以5，这当兵的不明白怎么回事，三将军不会数学，你想想，你们每匹马4条腿，是3匹马是瘸腿马，再加上马尾巴这大扫帚，你们乘一乘是不是等于140？不明白，不明白听我的，140啊，他一个腿算一个，然后加上马尾巴，4条腿加上马尾巴，1匹马就是5个，能够接触地面的，那么28个兵可不是140吗？他也不说清楚了，他就刚140，当兵也不明白，有的机灵的就跟着听着，围着树林子你们给我转。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大 戏， 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好嘞， 先干活儿，到那沟里去。 嗯，有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人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你看你。 娘子诧异，想当初